锵锵三人行，张老师，哎，这王蒙老师啊，这个今天呢，我要跟你们汇报一下，我呢这个去了趟丹东， 哦， 去一趟丹东呢，这个挺有意思，人家这个丹东的这个朋友啊，这待人特别的热心，你像有一这个小哥们儿啊，家伙就开着车领我游了一天啊，到这丹东不同的景点，说你看对面就是朝鲜，然后又把我拉到那个鸭绿江大桥，你看那儿就是朝鲜，然后又把我拉到这个明长城的那个起始点的那个原址，是吧？当然现在建的长城都是新建的了，但是站在长城头上，这小哥们说，你看这脚下那边就是朝鲜。我说你领我玩这么那一天只有一个目的，偷渡朝鲜，就是去丹东旅游主要是看朝鲜，我才算明白。他就是当地人， 可以过去旅游吧？ 可以，可以办签证， 办签证 可以过去。但是你一般咱没办签证的，当地人带你，你主要的这个兴趣点，这你想在朝鲜，因为一江之隔嘛，就看朝鲜，看朝鲜。所以呢，我也觉得真是挺好玩。我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我拿这个手机瞎拍的啊。鸭绿江大桥，你看这个桥的近处啊断了， 嗯， 那就是被美军飞机当时炸断的。旁边又修了一座类似的桥，这是这个中朝两国交通的这个桥，但是也很有意思，就是你看比较大的搭着铁架子的建了大概有80%桥段的是我们建的，但是快到朝鲜那边20%的也没有这么多的铁架子了，哎，是朝鲜建的，两边建的桥接到一块，就是你看再下一张照片，你看这就是断桥处，这当年被美军飞机炸断的鸭绿江大桥，你再看下边，这就指着你，你看，这就是朝鲜，就你站在断桥处，这现在是个景点，看着那边就是朝鲜。然后还有一张，咱们再看，尤其是这个晚上啊，你知道那就更有意思了。你在丹东这边看，那真叫这灯红酒绿，你知道吗？这是你朝鲜在哪儿呢？你瞧见没有？就在一片黑沉沉啊，就是夜沉沉的地方，就那片，你看这个灯火断桥处那边夜沉沉的地方，就是朝鲜新义州。 哎呦，这像当年咱们从大陆过海关看香港， 是是 万家灯火，或者东德、 是是 西德一墙之隔。 哎、你是我觉得哎挺有意思，就是他老让我看呢。看多了我就看出感情来了，你为什么感觉感情，就是说 想投奔吗？ 你觉得你在眺望着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隔着也很近，所以我说到哪能看到啊， 嗯， 看不着，但是呢当地人就说领我啊去吃饭，说你能见着啊这朝鲜的女服务员 美女， 哎，这人家当地那小哥们还说了，说我告诉你，朝鲜的女孩比那个韩国的那些个整容的强得多了，照他们的发现，就是朝鲜女说虽然是饼脸啊，但是她这个饼脸呢有她的美，但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你到一个餐厅去吃饭啊，他们那里的这个女服务员你知道吗，是组织来的，是不是什么私人打工，是有带队的，而且人家还学习，中午饭晚上饭之间下午干什么就学习啊，还组织学习，而且最我觉得让我感触最深的啊，就是啊，因为我觉得很稀奇啊，而且也就我就说我能不能给他照个相，哎呦真是害羞，不苟言笑啊，你知道吗，就是你得跟人家那个带班的带头的给人家说我能不能给他照个相，哎呀说半天他不给你照相，你就会觉得 纪律啊还是害羞啊， 他最后事实上是可以照，你知道吗，可以照，但是哎你可以看看我跟这个朝鲜的女服务员，你看他这表情，他不会给你笑容的，你知道吗，他实际上就是哎呀你就给人家做很多劝说工作， 对 吧，在我的衬托下他更美丽，你看到没有， 真的不是真的挺漂亮， 哎对，就这就挺漂亮，他就哎 很可爱， 而且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很显然也有一种代表国家形象这么 坚持 一种教育，就是我虽然在这里是餐厅服务员，可是我也不会说多么对你低声下气给你卖笑，或者是这些他就绝对不会这么想， 你这个倒让我想，因为我在北京的住处就在朝鲜大使馆附近， 所以呢这附近呢我就住了多年，听说有一家很有名的朝鲜馆子叫海棠花，我还记得这馆子现在没有了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了很久说，哎，你们家附近就是这个，而且说里面的女服务员都很漂亮，而且呢说有特殊任务。那个时候那很多年前，那特殊任务不是说什么色情服务啊，不是这意思，他那特殊任务就意思就是说都带着侦探任务，什么搜集情报，还变成一种很漂亮的女特务。你想这吸引力，就很多人都，就包括沈工，咱们就跟我说都知道啊，你们家附近应该一起去吃饭。后来我终于就是说去吃了一次，这个店面很小，服务员很多，就我就记得我看见的那天就去吃个午饭，就在那儿晃着，你就感觉有点社会主义那种，就是好像大家都有饭碗啊，大家都在那儿吃饭，就都很多人服务，其实没有那菜也不怎么样，说实话很普通，我就记得什么一盘炒土豆啊什么，反正挺粗的那种饭。但是呢确实你就感觉这个地方有点不一般，我也不知道是预设了这个什么，人呢也都长得就是挺周正，周正，哎，当然我后来一感觉就觉得都分不出个儿来，我就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他肯定是挑选过、培训过，都长得就比较标准化的感觉，都是那种样子，你知道，就是白白的、静静的、扁脸，长得都是。我这说的， 那人家的优点行吗？ 哎， 我跟你说，我听他们当地的人跟我讲啊，因为你可以是汉人开的饭馆，但是你说我需要。就跟那边是组织行为，组织上咱们合作，那边就有带队的，带一些这个女服务员过来在这里工作。我他们当地人说啊，说这还都是那边的干部子女，就是一般人家的子女 来不了， 来不了，这是好工作呀，你知道吗？他可能是凭你像 出国服务， 对，你像刚才跟我合影那个，我问他家在哪儿，他平壤的嘛，这平壤的，哎，这都而且到这儿来，这个严格管理。就是说可能出去的时候得四五个人一起出去，你根本就不能够走太远。 你不觉得这很熟悉吗？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的，你这个觉得你已经都忘了， 中国最早的运动队体育运动员代表队出国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 有点差不多， 就原来苏联也这样，你出了国都得集体行动，就是不能单独出门的， 这个， 三四个，要不我老 说 纪律。 你说那个，这就是朝鲜，这就是朝鲜，就让我特别想起来呀，就是80年代初期，那时候啊，我去珠海的时候，珠海有一个项目，就坐上一个船，就围着澳门那么来回的转，然后这就是澳门，这儿就是澳门， 没错， 这儿就是澳门 啊， 这个感觉差不多， 没错。 现在呢，珠海跟澳门之间的交通就越来越方便了，很多在珠海工作的一些包括干部。包括什么卖花的人，这个做生意的人，他们都有长期的跟澳门的通行证，就不需要临时办任何的手续，就可以干什么了。这朝鲜呢，你去过吗？这个建英， 我没去过。 你们去过？我去过一次，1986年12月，是当时作为官方的代表团过去的。那个时候啊，据我听我们的。熟悉朝鲜情况说，认为当时的朝鲜的经济状况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文革之后啊，我听到过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说，那个意思就是中国呀，这政治运动，尤其是这个，自己搞自己的阶级斗争啊，搞得太厉害了。甚至于说过这种话，就是你即使不搞改革开放。你像北朝鲜那样，但是人家的经济发展的也还是不错的，那时候就说朝鲜的那个化纤，好像比中国还先进，说朝鲜人穿的比中国人好，这我说的这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的情况。我有一个印象，咱们现在韩国烤肉不是特别有名吗？我在美国呀，我经常去韩国店吃那个吃他那个这个 Korean barbecue。可是这个我在真正在北朝鲜吃的最地道，他是把一块石头，他号称说烧到了8000度，这个我就我也没法量， 练钢的， 我也不敢拿手去试，是不是？但是那个石头是烧红了，搁在这儿。然后你吃这顿饭吧，你拿一盘肉，刚往上一放，呲就冒烟， 你赶紧拿下来，不要不然待会儿就没了就。那是真是， 哎呀， 那个什么酱油啊、葱啊、什么香菜呀、啊 嗯、 辣椒啊，就往这个这肉上扔。 没错。 哎呦，我怎么觉得吃的比那个就那铁锅里的那个香啊？ 其实啊，真是一假如物质条件充裕的话， 嗯、 这个朝鲜呢、啊、比韩国也许更原汁原味儿。你知道吗？ 哦、 你他这他可能是 为什么呢？为什么？假如朝、啊、我没特别听明白你这意思。 不是说假如朝鲜的物质上丰富一点的， 对丰富的话，你比如说就像这个王老师说的，我的当地有往朝鲜跑的这个那些中国人呢、 嗯， 他们就讲啊，说什么韩国菜啊，说实际上朝鲜烤肉是吧，比这个南韩的还正宗，说是就等于、 嗯、 那意思就是说。 是因为它那个地理环境，你说它那个肉不一样呢、啊、还 是 说 这是一个发展的悖论， 对、 嗯、你发展的推快了，它又保留不住它那原汁原味。 我问的就是这意思，你假如它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儿，它只要假如经济条件一上去，它马上商业化的东西，这种速成的东西马上就来了，它原汁原味就没有 了。但是你的 恰恰因为它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你说这个，我就那天我拿这照片我也给我这个朋友们看哈，我说你看这个人家朝鲜这个姑娘哈、 嗯、 我说我200多年没见过会害羞的姑娘，我说她还会害羞，我说现在咱还能见着会害羞，当然我也知道哈，就是咱不能说让女人那样，但是呢就是说这姑娘会害臊和姑娘不害臊， 我特别同意， 对吧？ 害怕 到底哪个哪个好呢？ 害怕我批判， 对我觉得还是会害臊好一些， 对， 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朋友们他们也就会聊，他们说这个，说这个，假如一旦经济一开放， 马上 搞资本主义，这个同样，这姑娘她马上她在物质上产生的那个欲望啊， 她就要用化妆品，她就要 疯狂来形容， 就要怎么样？ 是这个你说的这个，我也有感受，因为我去过一些西欧国家了，后来在86年、87年的时候，我去东欧，我去罗马尼亚，在那个布加拉斯特。一下飞机，这个，然后去旅馆的时候吧，正好是傍晚了，大概就是冬天呢，大概5、6点钟，天已经开始黑了。然后我看见那个公共汽车，很多人在那等汽车，都竖着高领的天凉，11月份，都那个有的还戴着礼帽，让我一下子呦。我说我现在上法国呀，我想找那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头的那种人物，我找不到了。哎，我说这儿有， 嗯， 这儿有，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高层建筑， 对， 是吧？晚上那时候是晚上看电视啊，是黑白电视，齐奥塞斯库和叶莲娜齐奥塞斯库一出来，马上变成彩色电视。然后这俩人镜头一没有，马上又变成黑白电视。这个罗马尼亚的事儿，咱们对人家的政治变革什么的，咱们不必妄加评论。 嗯， 但是我就觉得，反正这种景观吧，也是一绝。 没错。特殊的历史啊，造就历史阶段造就特殊的一种人，那这种人就有他的味道， 没错， 是吧？你这个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他们现在，你知道最近有一个传闻嘛、 嗯？ 但是也挺正经的媒体都在报道，说是韩国那边发出来的消息， 嗯、 说朝鲜现在这个奖励朝鲜姑娘和外国企业家呀， 嗯、 这个。联姻你知道吗？有你看有这说法吗？说这个想跟朝鲜女子结婚的企业家需要预付30万人民币的定金，可以取得朝鲜方面的结婚许可。这个支付定金以后可以跟这个朝鲜方面选拔而且经过培训教育的朝鲜女子结婚。说结成亲家之后啊，朝鲜将通过他们向这些企业家提出投资建议，如果不能达成投资，朝鲜将对其征收100万美元的追加金。 这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新闻呢，以咱们王老师这样的政策水平和我的这个业务水平，基本可以判断不是真的， 不是 是吧？基本可以判断又是。 我还真看过这报道， 南韩造谣 有一个视频很短，他然后里边那些女的，就是可能能够招聘到，不是就是说能吸引到这种富老外的吧？都是一载歌载舞的美女，还真是，而且非常年轻。 你可以看看照片，这些载歌载舞的美女。 嗯， 你咱什么机会见到啊？ 哎呦， 世界杯的时候，朝鲜拉拉队 举世闻名啊，朝鲜啦啦队，据说你这么年轻漂亮啊，据说都干部，那家是这政策水平相当高的。你再看下边，据说全围绕着这个郑美香，这是也算是朝鲜有点这什么花的这个对花的这个意思。你再看下边，啦啦队，你瞧， 对， 这是他们是代表他们朝鲜国家形象去的，所以说这在世界杯上这个一出来啊，真是惊艳全世界。看见朝鲜美女哈，这王老师还是功力深啊，神色很定静。 我要过了一看美女就晕过去那个年龄。哎呦， 你看我还在这煎熬呢。 对，但我呢就是女的，所以我可能得说点刻薄话了吧。 妈，你说说吧。 不是，我就是说她确实是也可以说是美女，但是我要说我就是这种标准化。一个是她真的长得都是她都长得一样。再一个呢，真的我因为我见到过生活中的朝鲜女孩和韩国女孩，我都见过。你我们得承认，她每个民族是有她的骨骼特征的。 对， 你就像你刚才说她是平脸，比如大脸，就是蒙古女的也是这样。 对， 那么她选拔了以后，我注意到她一个，她很多是小脸，你发现没有？包括你刚才说那郑美香，就那边小脸，然后就是那种骨的， 在他们、对，在他们当中算小的。但是在咱们看起来还是这个天庭饱满地个方圆， 饱满是方圆，比较小、因为其实镜头它会让它扁更显大，它一定原选拔的是偏小的。 你的意思还是往国际学审美标准上找。 对，我就觉得你他自己其实他选出来代表国家形象的还有一种西方化的，或者按这种白人的这种标准选的，像小脸显得那个更上相。 张老师的解读，王老师呢？ 不是那个。不是他这个就反正他比较特殊。现在呢谈到和朝鲜有关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人们自己给自己啊制造了一个困境，就是他太这个国际政治化了，意识形态化了，因此你无法对朝鲜呢进行这个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和这个国际政策外交政策甚至于核政策之外的讨论。你说它里头有一些问题，它牵扯到一个文化的问题， 文化 牵扯到一个发展的问题。可是现在咱们对朝鲜又无法进行这种考察，进行纯文化的考察没有。但您说的那个呢，那个我听着什么具体的追加100万元呢，确实不像不像真 话。谁往这坑里跳、 谁往这坑里跳是吧？可是呢他又让我联想到、联想的什么呢，就是咱们改革开放的初期80年代的时候，当时流传出来很多对越南的说法啊、就是说越南吧，起码就是说他的这个色情行业呀、曾经比较活跃。 我也听说过一个关于古巴也是这样说，他古巴是我不知道未经证实啊、我听说有此一说，就是说他的色情行业他没有什么红灯区，他的妓女是合法的，所以他们也有对外的广告，就是招来外国游客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就跟你去澳门赌博是合法一样，你到我们这儿来逛红灯区就是堂而皇之合法的。 这个香港当年有名的嘛，就是越南玫瑰。 对， 越南玫瑰就是指的美国大兵在越南染上的性病，后来他们又跑到香港，就传就这个嘛。 对， 所以这种事儿都有。这个古巴这个又让我联想起什么来呀、我这人爱联想，6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是甭说了，甭是另册的人物，但是那时候呢，就是传说说周扬去访问过一次古巴，回来以后就讲古巴怎么繁美怎么好。但是也讲到了一点，说古巴当然他有他的情况跟咱们国家也不一样，比如说古巴还照样搞选美，这个中国人就觉得很奇怪，搞选美这么腐化堕落的事儿，是不是这么资本主义的事儿怎么古巴还搞。 看来他在这男女问题上是比较 反过来说呢 开放， 咱们还甭老说人家越南古巴甚至于现在是或者说的朝鲜。那么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这个繁荣昌盛啊，也有各种说法。 您说那昌是你 是这样的？ 对对。 那也有这也有这个也有这个说法。 对。 所以说，这个说把它变成国家政策，这就觉得我们觉得非常的好笑，也觉得非常的难过。 对。 但如果说它存在这种现象，我 也就是说，你肯定是反对这个卖淫合法化。 这个我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想， 今天 这门套给人挖一坑，这两个 对吧？ 你锅会了， 今天不讲 这，不想说 这，对对对，这是个重大问题， 这是重大问题， 另行讨论，哎，但是呢，咱们还是这个，我给你看一段，就说在这个餐厅里啊，还能有这个韩国的不是朝鲜的人家的这个歌唱演员， 哎呦， 给你唱歌，所以我觉得啊，因为隔绝和神秘啊。距离就能产生一种美感， 美感 吸引了中国的食客，他就在那儿，他就能看朝鲜的女服务员，听朝鲜人唱歌， 我 吃饭。 哎，我看我们家附近除了有朝鲜的，还有这样的俄罗斯饭馆，都跳大腿舞，据说就很漂亮的俄国女的，八九点以后全部上台跳舞。 俄罗斯饭馆啊，现在很好笑， 嗯， 有俄罗斯跳大腿舞不可笑。是俄罗斯饭馆从南美雇的演员在俄罗斯饭馆跳大腿舞， 哦，那就是他们已经又上一层楼了，他可以雇别的国家的美女， 而且说是这个恰恰是中国老头们，老头老太太们到那儿要求听俄罗斯的原来的歌曲，人家俄罗斯的那个导爷，人家到那儿要求看巴西的大腿舞， 这叫混搭品鲜。 这个您得。您得，我去过， 对， 因为那儿有一个， 哦，你也属于那老头之列是吗？ 我属于老头之列，我希望他来唱什么？我们明朝就要远航啊，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那个我对， 结果看了一把古巴大腿舞， 结果会了变成了这个巴西，这古巴有人奇怪呀， 啊，哎，所以您还是在这儿啊，听听这个朝鲜唱歌吧， 对对对， 哎，来听一段。 我们可以拿着当 这个，走吧，你先上 来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